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当地时间13号，2018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在加拿大公布，中国的都江堰、灵渠、江喜堰和长渠申报成功。近日，经济学人智库公布2018世界宜居城市排行榜，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首度打败澳大利亚墨尔本，登上榜首。近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分别对快手、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火山小视频开办单位存在的问题作出警告和罚款的行政处罚。今年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461亿元，同比增长6.1%。一至七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791亿元，同比增长10%。2018雅加达亚运会男足 C 组小组赛展开争夺，中国 U23队6-0大胜东帝汶 U23队，取得开门红。丰台火车站改建工程暨新丰台站正式开工，新丰台站将成为亚洲第一大火车站，预计2020年底完工。从今年2月份以来，北京警方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14号上午，北京警方组织完成了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管制器具集中上交入库工作。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969。 1997年，产后复出的王菲发布了国语唱片《王菲》，收录了《人间》《闷》《我也不想这样》等这一系列歌曲。时至今日，再看这盘专辑的作品，真的是首首经典。这张专辑简约中透露着不简单，王菲嗓音大改变，化繁为简，唱腔随意到极点，好像是在随便唱唱的慵懒态度，但正是这种唱腔却给了歌曲一种别有风味的迷幻感觉。九六九都市一个人，一起来听到王菲的歌曲《人间》。 是。

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找到了那个高考补习班的那个老师。那天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刚好下着大雷雨，我母亲从城里走到家的时候在那个泥地里钻了四五次，所以他一开门一推门进来他浑身就是一个泥人。那一刻我就知道，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1769年8月15号，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出生。1771年8月15号，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斯科特出生。1914年8月15号，巴拿马运河通航。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50年8月15号，西藏墨脱发生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地震，里氏8.6级。1962年8月15号，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同志殉职，年仅22岁。1999年8月1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刘连坤逝世。2004年8月15号，中国绿卡制度正式实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自然资源部14号发出通知，要求严厉打击无证勘查开采、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等行为。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14号在京开幕，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一步推进中非减贫合作进程。今年上半年，北京市80%以上新开工项目按项目参加了工伤保险，有效维护了从业人员，特别是流动性较大的建筑业工人的权益。北京市住建委日前联合多部门集中约谈了链家、我爱我家、麦田在线等房源信息发布网站，要求规范房源信息发布。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北京公交一年累计优化线路225条，减少重复线路长度1075.5公里，解决89.7公里有路无车问题。上半年，本市全年帮扶资金57.82亿元已全部拨付到位，其中超90%资金用在扶贫。中国大陆首架空客 A350 首航直飞 CA1557 航班从北京飞往上海。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初时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今晚的互动话题非常简单，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什么？我先来说吧，说到歌词必然会说到07，我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来自王菲的《流年》，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电。希望你能在969微信公众号也与我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

听友小杏子留言，最近在准备司法考试，经常会复习到很晚，经常会听 JJ 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最喜欢其中那一句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美，送给每一个奋斗的人吧。你喜欢哪一句歌词呢？也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我要告诉你个秘密，我会冲出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再伤害内脏。可能再过十几年，

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本田 XRV 一直以来都是合资小型 SUV 销量中佼佼者，虽然七月销量有所下滑，但前几个月一直都在 SUV 销量排行榜的前十名，七个月累计销量快要达到了10万辆。以 XRV 的销量来看，空间不是这部分消费者唯一看重的因素。首先，外观上 XRV 符合了大部分人的审美。要知道，现在小型 SUV 的设计风格越来越奇葩，年轻人可能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强，但岁数大一点的未必可以接受年轻化的小型 SUV。而 XRV 外观设计并不夸张，腰部线条凸显了运动的风格，贯穿式尾灯让车尾看起来非常醒目，整车没有特立独行之处，但看起来非常时尚帅气。总之 XRV 在外观上适合更多的购买人群，而不仅仅是年轻的消费者。将目光转向车内， XRV 的中控屏很小，而且只支持简单的蓝牙功能，这点跟国产车甚至一些同价位的合资车相比都有点差距。但是 XRV 在内饰用料上与我们所知道的小气的日系车不同，副驾驶前方中控采用了软质材料，用料厚道。XRV 的方向盘可以四向调节，再加上全系都是电子手刹，档次感就上来了。收回空间方面，轴距为2610毫米，参数表现在小型 SUV 中处于中上水平，但实际的乘坐空间要好得多。175的人无论是前后排头部都有一拳的距离，后排腿部更是有两拳的距离。虽然不能对小型 SUV 的空间有过多要求，但消费者还是喜欢空间大的车，而 XRV 不错的空间表现也正是这么多人购买它的原因。驾驶感受才是很多人购买 XRV 的决定性因素。两款车型匹配 6MT CVT 无级变速器，这样的动力总成最直观的驾驶体验是动力输出线性，换挡平顺。本田的发动机总是可以给人信心，城市道路拥堵， XRV 低速行驶的时候没有丝毫的顿挫感，高速工况下又能快速升档超车。 XRV 的热卖离不开本田这套动力总成的支持。外观内饰上 XRV 都没有让人挑剔的地方，再加上本田的动力总成给人信心，实际的驾驶体验也满足了轻快好开的体验，再加上112万合适的入门价格， XRV 有如此的销量也就不足为怪了。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头边，同样位置同样画面伴我多少年，那种羞羞答答样满幸福的容颜，已是深深浅浅岁月刻画的在一天一点逐渐在展现，你的明天一夜一寸无形的所见，是你默默付出让我拥有一切，是你让出青春换我一个永远，我可以放弃只求能够多爱你一天，就算物换星移，我的爱永不变。我可以背起所有累，只求看你快乐每一天。

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 愿那风是我，愿那雨是我，留底飞花是我，对酒当歌，渡过洒脱的我，不理世界说我是何，只要做个真我，在笑声里度过，懒管他光划过，对酒当歌，无计一切因果，风里雨里也快活，伤心的过，重做个真的我，回问那假的我，半生为何，年后最最后面，年后最最幼面，祈求什么，重做个真的我，回望那假的我，笑之又傻，谁是我，我是谁，何为你，我是谁，更加好过，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

何方？何不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哦，何不游戏人间，管他风风波波多少年，何不游戏人间，不如展开笑颜不成年。何不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有人说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一个人轻生时到底在想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生活里感受到了某种艰难。人生实苦，活着不易，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生活中的哪一件事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生活并未刻意去偏袒谁，让谁的人生走得格外顺遂，这世上也并没有绝对的欢喜和轻松的姿态，每一份优雅的体面背后都藏着别人不知道的咬紧牙关的坚持。

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